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坐木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昨天起到六月平谷大桃成熟之前，市民可以在欣赏桃花的同时认购桃树参与种植，并在收获时亲自采摘。来听报道。 眼下平谷的桃花正在进入最佳观赏期，大华山镇是桃花的主赏区，更是平谷大桃的起源地。站在自家果园里，看着一棵棵桃树被挂上认购牌，果农杨春英知道自己今年还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为认购桃树的游客做体验指导。 他们来了我们特别欢迎，他们又不懂的啥事问我们，我们一定给他讲的，让他知道了。 别看平谷大桃有名，其实对于果农来说却是种桃容易卖桃难，因为桃子采摘下来隔夜容易坏，所以往往桃贩来收桃的时候，果农的话语权并不多。今年平谷大桃首次引入了平谷年轻人创办的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和创业思维，让像杨大姐这样的果农在桃花开的季节就能够提前卖桃，减轻果农负担。公司负责人熊宇金介绍说， 我们提前呢会把这个桃还没长出来，就会把20%的大桃的货款给到老百姓，让老百姓没有卖桃的后顾之忧了。 记者在现场体验发现，扫描活动二维码或者关注桃娃微信公众号就能够进入到活动页面，认购套餐从98元认购16斤到888元认购180斤不等，认购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平谷景区的门票、民俗餐饮、住宿优惠等。认购成功后，认购人可以在线随时关注自家大桃的生长过程。 跟消费者我们建了一个群，定期的公示或者是说小视频。现在呢，我们在实现物联网技术，把摄像头直接对着地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古玩城正在举办第十届春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市民不仅可以现场赏宝淘宝，还能聆听多场文化类讲座，学习古玩艺术品赏鉴方面的知识。故宫养心殿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修缮，另外故宫的其他三个研究性修缮保护项目，也就是城墙修缮研究性保护项目、乾隆花园研究性保护项目、大高玄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也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之中。其中大高玄殿的本体修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基本完成。中国民航局近日在官网上公布了1000多条最新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国内航线目录，其中包括50多条北京往返西安、青岛、武汉、济南、沈阳等地的航线。这些航线的机票价格将由各航空公司依据市场情况依法自主制定。从明年开始，您从日本回国要多花钱了。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际观光振兴法，将从明年1月开始对访日的外国游客和日本当地人在出境时征收每人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9元的旅客税。国航近日开通了我国首条巴拿马直航航线，这条航线从北京出发，19个小时之后就能直达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目前每周四和周日各发一班，大大缩短了乘客的等待时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气晴，预计最高气温22度，同时伴有3-4级的偏南风，天气晴好，空气质量不错，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不过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会玩一书是历史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编写的一本关于北京休闲文化的书。该书从老北京居民玩的典故和讲究入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般有趣的北京城和北京人，字里行间带读者领略了京味文化的丰厚底蕴。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认识北京城的玩文化。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到我们站里做客的这位嘉宾带来了一本新书，和北京相关的，叫做《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杨元，欢迎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杨元呢是老北京人，同时呢咱们要是说到他的这个祖籍是在齐的 啊， 齐人啊， 是镶蓝旗。 而且之前呢，其实杨元写过很多本关于满族的文化呀、历史啊、家族的这样一些书。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本砖红色的，叫做 《诗书记事长叶和严扎是家族口述历史》。 哎，对，口述历史类的。今天带来的这本叫做《会玩》， 因为这个北京人这个玩的这个精神呀、实在是贯穿了始终。比如说啊，说干点正经事儿，你多认真的时候，你不能显出你自己多认真，嗨、瞎玩儿，是吧？就是如果真是急眼了，跟谁是怎么着不和了，撂下一句话，不跟他玩了。对，你看都落在这玩上，这玩是北京人的一种文化精神。 所以呢，这本书讲到的就是我们老北京自古以来的很多玩家、他们的这种讲究， 对对， 和玩的方法啊， 是是，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老北京的悠闲生活、休闲生活。说到这个会玩，首先问问杨元、杨元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啊生活在一起，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老北京的一些习俗特别有意思？ 就小时候逗小孩玩是吧？你比如说抖空中，买个空中、买个风筝。买个这个小金鱼儿，啊，花鸟鱼虫啊，反正从小就感受在这种背景、生活背景之下。 所以呢，对玩儿情有独钟的感受啊。 对，因为很多东西，觉得是小时候见过、听过、看过，但是呢，理解不深。长大了之后呢，哎，通过这个历史的学习、阅读，发现，哦，没想到这背后有那么深厚的文化背景。 所以说北京人是玩出了境界，玩出了讲究、还玩出了文化和历史。 是，你说这一定得有点名堂玩的、是吧？ 对、咱们今天就打开这本书《会玩》，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北京的风俗民俗。说到这个会玩，您第一章其实讲到的是票戏赏曲。 哎，对， 是读票戏赏曲还是票戏赏曲 啊？都行，因为这个是咱们说当代人的语言了啊、因为过去说岔曲儿，这个是就加儿化。要是说故曲家，这就是专门听曲的，那就不加儿化，这个倒无所谓。 说到票戏赏曲儿啊、大家就会说到北京的国粹，就是京剧 啊、对。 其实大家都以为啊，玩票来自于京剧、 是， 但是其实你书里也讲到了，真正它的来源是什么？ 啊、对，真正它的来源其实是八角鼓艺术。这个艺术呢是有多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玩票这个概念是从这儿开始的。 为什么有玩票这个词？票友是怎么来的？这个词玩票是怎么来的？ 这个其实是乾隆年间，因为乾隆年间派这个八旗军去平定大小金川，有这么一个战事，回来的路上，那么要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这凯歌 其实就是这个八角鼓曲艺类的这个前身，也就是后来咱们说的这岔曲儿。因为其人传唱的特别多，而且呢经常的聚会传唱，后来呢国家是专门的由内务府颁发叫龙票，准许他集会唱曲，赏曲，所以呢集会唱曲的就变成了叫票房，如果按老北京话叫票房，如果要是这个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呢就叫票友。这个你看这北京话这特点就出来了，票啊是国家颁发的，这玩意儿不能 加儿化音， 儿化音 不能说票友 啊，对，所以叫票友 哦， 票房， 对， 咱 们再来说说京剧啊，其实说到京剧的这个票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源的？ 京剧票友是因为先有了八角鼓票房票友，之后呢，到这个咸同年间的时候，叫咸丰同治年间的时候，这个京剧就开始流行了。那时候没有京剧这词儿，那时候叫皮黄戏。 哦，就叫皮黄。 就叫皮黄。因为什么呢，这京剧这词儿其实不是北京人叫起来的。 哦， 他是在 外地人。 他是在上海叫响的这个名字。 哦，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当年啊在北京比较流行的戏。 嗯， 上海那个时候咱们知道1840年之后他不是就开关了吗，五口通商了。而且呢他变成南方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城市。他经济上崛起，文化上就要有所追求，他要有所独树一帜的东西是属于我们上海自己的。所以他开始没有啊，所以他就先请来这个京班大戏啊，所以叫京剧，所以就压住原来的这个昆曲也好啊，苏州的这些文化也好啊，他就通过这个提升自己啊。那么这是咱们说这个京剧这名字的由来。但是咱们再说回这个北京的票友，北京这票友到了咸同年间他不是越来越流行吗，包括上海这边流行也反作用于北京这块，那么很多这个票房票友他就不唱八角鼓了，不是喜欢唱京剧，喜欢京剧人多吗，那咱就唱京剧，这个比八角鼓还热闹啊，玩起来更过瘾呢。所以这个京剧票房也逐渐就兴起，而且越来越发扬光大。 其实您书里也写到了说票友都讲究八个大字，叫做大爷高乐，好财买脸。 没错没错，就主要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通过挣钱，我是来花钱的，我是来享受的。你看过去就有一个王爷啊，特别爱跑龙套，为什么叫龙套呢，就是因为穿一个绣着龙的衣服，往上一套，然后拿举个旗儿啊，或者举把刀往那一喊，哦，站站队啊，走走圈儿，就干这个。这王爷就喜欢干这个，而且花重金请了一帮的人给他这个保驾帮闲，然后呢一帮人簇拥着他到后台换一身龙套，他跟着这个甭管三旗四旗吧，跟着走这么一圈他就美了，高兴了，但反正这也算大爷高乐了， 就是说花钱买脸，我就是花钱来图个乐 啊。对，而且你像比如说咱们刚才说是一个传说故事，这网页咱们正史上有没有，有，肃亲王善耆，就是川岛芳子的父亲，第十代肃亲王，他就是著名的票友，不仅在家采唱，而且呢还在前门外盖剧院。咱们说这个史料在哪儿呢，咱们专门有一个奏折就弹劾他这些事儿的，说一个亲王居然干这些事儿，太不顾体面，不顾朝廷体统，然后专门有人参合他。 这就是所谓的票房里的故事啊， 对对对， 票友之间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规矩叫做走票。 对，走票。 走票是什么呀？ 走票其实就是到外头演出去。又叫走局。这个咱不是说了吗，大爷高乐，好财买脸，车资不拿，但是你得请我吃饭，你得尊重我。他这里头所以就演变了一大套的这个规矩啊。 就特别讲究脸面，就老北京人啊，就是他做事觉得要这个面子。 对，一定要这面。 对。 这个而且呢你背地里拿黑杵，你明面上绝对不能说出来。如果让人知道了，那是极没脸面子的事啊， 没脸没皮的。 所以叫拿黑杵。 明白了。您看这讲究哈，说到这个票友走局这么多的讲究，而且一定要处处跟普通艺人有所区别。我不是来卖唱的， 对， 我是来捧场的。 因为过去那个社会，这个票友跟这个咱们说专业演员的地位太悬殊啊，这雍正年才把这个昌优啊贱籍废掉，他才算一个从法律上算作良人。那么这个票友经常就是八旗大爷、旗下大爷，有的还有是王爷，你说这玩意儿，那身份差距咱们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他就处处的，你是什么样的，我就一定不是什么样的。所以要 区别开。 其实有一个说法挺逗的，就是北京传开的，叫做听戏。 嗯，对。 哎，不叫看戏。 嗯，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说跟京剧的这个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嗯、王国维不是说过吗？说中国戏是什么？嗯、叫歌舞演故事，就要有歌有舞，所以一定是要看的。你那要么那舞蹈展现给谁看？ 对。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古代的昆曲， 嗯， 或者是很多其他类的传统戏曲， 嗯， 到了京剧早期的时候，只见歌声不见舞蹈。因为它是地方小戏逐渐演变出来的、 嗯、 它是以唱为主，尤其是青衣，但这曲儿好听、 嗯、 这个声音优美，行腔婉转、 嗯、 那么这很多人就是闭着眼拍着板、 嗯 你像这个比如说二黄三眼、 嗯、 那就是一板三眼、 嗯、 二黄原板就是一板一眼，那就闭着眼打着拍子、 嗯、 听就得了、 嗯、 啊！但是到后来到梅兰芳先生逐渐又开始改变，那就是把原来的王国维所说的歌舞演说故事又恢复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它是讲究这么一个变化。 嗯， 所以咱们过去老北京叫听戏，但逐渐后来也就看戏了。 嗯 嗯， 咱们再说说第二个娱乐方式，就是听相声。 听相声，听大鼓、 嗯， 因为这其实是戏曲以外，因为不光是京剧，还有咱们说河北梆子，还有评戏，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剧种。 嗯、 那个早期的时候，小戏儿非常非常多，除了戏曲，就是曲艺。这个你刚才说相声，相声是其中一种。 嗯 啊，相声来源于哪儿？咱们刚才说了，不是有票友吗？ 嗯， 票友不是发明了这个岔曲儿、牌子曲儿吗？ 对。 里头有一种形式叫拆唱八角鼓 哦， 这个就是相声最早的来源， 就是其实相声也是源自于八角鼓。 对，它这个八角鼓里头，你就说这个拆唱八角鼓这几门功课啊， 嗯， 叫说学逗唱 哦，说学逗唱 啊。而且呢，当年相声的祖师，咱们传说有很多啊，比如说张三路， 嗯， 穷不怕，这最早都是干这个拆唱八角鼓的，而且 嗯。 说相声演员经常说的一句话，说相声演员说的说学逗唱这里的唱是本门的唱，叫太平歌词。这太平歌词哪来的？ 嗯， 还是八角鼓曲艺里头的。 嗯 嗯， 他们之间都是有渊源的。 对，这渊源非常非常深。 嗯，说到北京人听相声，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嗯、北京人听相声大概就是清末民初逐渐开始，比较开始兴盛是20年代。20年代，咱们说相声。有这个八德， 嗯， 就是八位德字辈儿的老艺人开始把这个相声的这个曲种叫响了。 嗯、 那么再之后到30年代，由张寿臣先生， 嗯、 也就是刘宝瑞先生的师傅、 嗯， 他是第一个把这个相声从地摊说到茶馆。 嗯，其实说到了听戏和听相声， 嗯， 听的人、看的人， 嗯， 还是要有一定的规矩或者叫做讲究。 嗯， 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到一个剧场里边。 嗯 然后对号入座， 嗯， 就看就听就行了，是吧？ 嗯， 我看您这书里特别讲到了，尤其听相声、 嗯、 还有着特别的规矩。 咱们说的这个规矩啊， 嗯， 其实不是给观众立的规矩， 嗯， 是当时的表演形式形成的规矩、 哦。 就是什么呢？过去是相声演员最早都是在天桥啊、什刹海这种地方撂地演出、 嗯， 不是先收钱。他是后收费， 不是先买票 啊？对，没有买票这概念。 嗯， 他是这个，你听完了你觉着好，你给钱、 嗯。 而且呢，这个相声演员里呢，就最为知名的啊，咱们说这个，过去有一位老相声艺人叫白全福， 嗯， 跟长期跟这个常宝霆常先生合作， 嗯， 他就是下去打钱能收的最多。 嗯嗯 啊，这都是技术，关键是什么呢？你必须表演好了，人才给钱。 嗯、 当然了。表演好了，有的人呢，也不是说一定非得给钱。 嗯， 有钱的捧人钱场，有人 没钱的就 捧人场。哎，对对对。 老北京人啊，太会享受生活，所以呢，我只是挂一漏万的浅谈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票戏长曲、花鸟鱼虫，还有关于四季的碎石游乐，在这当中啊。花鸟鱼虫实在是咱们北京人最耳熟能详的玩物了，夏虫冬养这样反季节繁殖的鸣虫啊，也是咱旧时的老北京人的一大创举。更重要的是，这种本性天然的情趣，在我们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呢，已经难以找寻了。关于老北京的鸣虫，清代的富察敦崇在他的《燕京碎石记》里有着这样的记载： 盖其名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他呢，是将鸣虫作为一种田园生活的符号，而夏虫冬养正是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夏天的生机，是人们亲近自然的追求。就像是雍正更之图里的雍正皇帝，明明身居庙堂之上，却追求着江湖之远的这种意境，深层次地反映出人们在肃寂的冬天对内心的体察。玩虫所用的养虫器具，在老北京人的手中又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玩文化，这就是被称为刨器的中国葫芦。它一方面要让鸣虫生活的舒适，一方面又要将中国传统的经典审美注入到这只自然生长的葫芦上，其艺术之高，手段之巧，无不令人赞叹。 第二章讲的是花鸟鱼虫。 对 这个的由来也挺多的，你比如说在老舍的这个作品当中，经常会提到提笼架鸟的这些大爷们。 对对对、 啊、对，说到北京花鸟鱼虫的玩有哪些玩法呀？ 哎呦，那可多了。 嗯， 咱们比如说这个养鸟，养鸟就分好多种。首先来说有听叫的，就听这个鸟的这个叫声， 叫声的。 对、 哦、 然后还有呢是看玩意儿的。 嗯， 这让这个训练这鸟啊干点什么。 哦， 小游戏。 嗯 啊，你比如说咱们看这个《红楼梦》，《红楼梦》里头不是就是贾强跟这个灵官之间不是有这个感情吗？ 嗯、 他专门买了这个黄鸟， 嗯， 来逗这个灵官 开心， 哎、嗯啊这个，开心。但是呢，灵官还因此就觉得，哎呦，你看，我们就是被你们家训练出来的鸟，就由此感受出了这种伤心。其实玩的就是什么呢？黄巧雕琴，训练这个黄色的麻雀， 嗯， 雕琴儿，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一种小游戏、小马戏，就这种表演、 哦、 嗯，还有就是叫抓生， 抓生 就是养鹰啊，让他训练去打猎。 嗯， 咱们知道乾隆年之后就没有很多大的战事了， 嗯， 大概太平了好几十年、 嗯、 那这个时候呢干嘛呀？玩呗，玩的时候呢就玩出花样了。咱们比如说、嗯、过去北京有一种猎戏，就玩鹰的，大户的人家雇了很多很多这种培养鹰狗羊猴等等这各种动物的，这叫把式、 嗯、 就是咱们现在叫驯兽员，一年呢可能出城一次去郊区专门就打兔子，而且呢跟行军打仗一样，到了那地方晚上安营扎寨，先吃吃喝喝，第二天早上就开始行为涉猎，逮兔子之后呢把这个老鹰撒出去，老鹰啊大鹰啊是戴着帽子的，得遮着眼睛，因为他眼睛不能看人，看人之后就容易捉人。 嗯， 然后再撒这个小鹰，小鹰呢把这帽子摘下去， 嗯， 用爪子把这大鹰的帽子摘下去，大鹰呢飞过去逮着兔子， 嗯， 直接给抓晕了，要么直接就给摔晕了， 嗯， 然后呢这猴骑着这羊再把兔子拎回来， 嗯， 这反正就这么一套游戏。还有一种单一种就是玩鸽子。 哦， 啊，这个鸽子好像也是北京的一个代名词。 鸽子以前的作用就是邮递员的作用。 对对对，哦、但是北京玩的不是信鸽。 哦， 信鸽是等而下之的。 等而下之是、嗯、 不上档次，就不上档次。嗯、那你得是观赏鸽。 嗯， 而且呢，中国的这种传统玩意儿啊， 嗯， 一定它要有一定的这种病态美搁在里头。咱比如说这个花鸟鱼虫里这鱼，这金鱼你觉得好看吗？它不好看，它都是后天审美告诉你好看那是好看、 嗯、 而且很多人现在养鱼其实说实在不太会养啊、 嗯、 拿玻璃缸养金鱼 啊、哦、难道不应该吗？ 那金鱼啊、 哦、 它过去是俯视角度的欣赏， 其实应该是瓷缸子、 也不是瓷，它是这样、哦、过去不是瓷缸或者什么东西， 府里的 池塘 Oh. 大木海，为什么呢？然后还得让它相对幽暗的环境里生长、 嗯、 它才能上色好，而且呢这个特别是瓦缸、 嗯、 瓦缸上的上长胎，长胎这样呢它才能上色好、 嗯、 才能活得好。这金鱼是怕光的，你每天它怎么欣赏呢？您大缸里头你也看不清，有大户人家、 嗯、 每天有这个仆人专门有这种瓷的鱼盆，比较浅、 嗯、 每天咬几尾搁在这个鱼盆里头、 嗯、 老爷起来一看，哎，哎，就是这鱼好看， 嗯 啊，就欣赏那么一两天，再割回去，再换鱼。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会玩一书是历史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编写的一本关于北京休闲文化的书。该书从老北京居民玩的典故和讲究入手，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般有趣的北京城和北京人，字里行间带读者领略了京味文化的丰厚底蕴。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认识北京城的玩文化。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其实我们在上半时段讲到了花鸟鱼虫，北京人传统的玩法。那其实这里边讲到了北京人养鸟的规矩。说到这个鸟，其实杨元在书当中也特别写到了，过去叫做文百灵、武化梅。 这个百灵啊，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个听叫的鸟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个 口技， 它就是一种口技。动物求偶啊，尤其是这个雄性，一是看这个毛色漂亮不漂亮，长得好看不好看，最重要的是看什么？看各项技能。这鸟学模仿这其他的声音的 技能强不强？ 这就属于它的技能，求偶技能。咱们人呢，就利用这种自然规律，让鸟去学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比如说，我有一朋友，他们家养的百灵，那真什么都能学，猫叫啊，这个门铃响，什么都能学。但是呢，老北京人就是不断的在给它优化排列。再重新重组建构，其实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一种体系类的东西。你比如说这百灵十三套，就是玩鸟的人建构出来的。先得是什么家条扫林，什么这个水车压狗子等等等等，就学十三种声音。而且呢，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次序还不能乱。你说这玩意儿多累啊！ 这就等于咱们现在的杂技园、动物园 啊。这个而且比一般的这个驯兽还困难。 那下面我们要聊聊这个虫。 这虫， 北京人养虫还是一绝的。 对，你咱们说呀，养鸟现在其实可能好多呀，咱们不太提倡。现在人啊，有这个动物保护意识， 对， 尤其呢，很多咱们比如说有好多鸟是听叫的，这个它都是沾来的野生动物。而且包括猛禽类，养鹰现在绝对不会允许，因为都是国家二级以上的保护动物。那么但是养虫这个东西，咱们现在都可以体验。 前一段时间打了一个出租车，有一个师傅养了一只蝈蝈 啊， 蟋蟀。 应该还不是蛐蛐，油葫芦。这个咱们说养虫啊，有穴居类，有原汁类。蝈蝈就属于原汁类。你看它那个葫芦，它是鸡心型的，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它叫是出来声音也比较大，蝈蝈蝈蝈蝈蝈那么响。这个蛐蛐、油葫芦啊，包括什么金钟，这都属于穴居型的。它那个葫芦里头啊，它是打三合土的。它需要相对湿润的这个生存环境。而且呢，它是夜虫。夜里头叫的最欢。这个你看咱们夏夜里头啊，经常在草丛里能听着那种比较悠扬的那种虫鸣。是吧？这个穴居型的 昆虫， 嗯， 蛐蛐啊，油葫芦，就是这种叫声， 嗯， 一叫我出来，声是这样，嘚儿呼悠悠悠悠悠悠，嘚儿呼悠悠悠悠悠，这个声 就叫油葫芦。 北京人玩虫啊， 嗯， 这虫有两种， 嗯， 一种是秋虫，一种是冬虫， 嗯， 秋虫呢就是豆虫，就是豆蛐蛐，豆蟋蟀，这个就比较早了， 嗯， 这个豆蟋蟀的习俗大概是宋代形成的， 嗯， 那么北京玩豆蛐蛐是。应该是从明代就开始， 嗯， 而且特别是明代的这个宣德皇帝是一个玩虫的大家， 嗯，他有一个绕口令啊，谚语就是蹴之蛐蛐叫，是吧，嗯， 对，宣德皇帝要 对 这 是个谚语啊， 嗯，这个宣德皇帝就据说是特别爱斗蛐蛐， 嗯， 当然斗蛐蛐主要是可能是因为挂彩啊赌博呀，啊，等等的这种， 哦， 形成这种活动， 嗯嗯， 他有一套的他那个体系， 嗯， 这个这是秋虫，还有冬虫， 嗯，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蝈蝈、蛐蛐、油葫芦， 哦， 啊，这是专门听叫的， 嗯， 这个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逐渐开始有的， 嗯， 那到清朝就越来越多， 嗯，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 嗯， 乾隆皇帝这个人特别好面子， 嗯， 所以呢，他希望有各种形式的跨越自己国家强大的事物，你比如说。这个大年初一的时候，他要在太和殿弄一万只蝈蝈， 一万只 啊，一万只。 大年初一 啊，对， 是有一些谐音或寓意吧？ 啊，对，就是因为蝈蝈的东西也是，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跟这个鸟叫一样，它都是吸引异性的一种表示， 嗯嗯，方式。 方式， 嗯， 有一只蝈蝈叫，其他的一定都跟着叫。 哦， 所以呢，在这个大年初一在太和殿养着这个，它反季节的嘛。 嗯， 反季节的这虫一万个蝈蝈开始叫，取这谐音就万国来朝。你虽然是挺无聊的一个事儿吧，但是也咱们听着现在听着很有意思。 从富察敦虫的闲人运势，到平民玩虫的叫出哈儿来，再到国家的万国来朝，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文化在不同人群中的审美取向。在冬季里听到夏天的生机，本是士大夫的田园情怀，当他受到大众追捧的时候，势必就要发生变化。人们对于内心的关注渐渐转移到了以虫鸣为载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炫耀，到了有病乱投医的清末统治者，则简单的因为一句好彩头便让蝈蝈登上了庙堂。不同人群会因为成长经历、生活情趣的不同，让同一种文化在他们的心中结出不同的果实。一条条小小的鸣虫，从它身上我们起码能看到三种不同的心态，这种丰富多彩也就是北京文化里非常独特的一面。咱们再往后聊，这本书的第三章讲到了岁时游乐。岁时游乐其实就是每一个时节都玩什么。 对， 嗯 嗯，这个北京因为是四季分明的地方， 嗯， 所以四季有四季的特点，每个季节所以都有相应玩的东西。 嗯 嗯，对。 再来说说清明节， 嗯， 清明节有游春的习俗， 对， 在北京， 对， 咱这个游春是什么样的游春方式呢？ 游春的方式其实过去有一种叫射柳， 嗯， 但是现在已经 射柳 啊，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射，哦，是射足的射，射击的射吗？ 是射箭的射。 哦 啊， 射柳 啊，对，射柳，嗯，主要现在咱们的这个形式就是什么呢？把那个柳枝摘下来啊。挤一圈戴脑袋上， 哦， 这就是射柳的现在的一种文化遗留了。咱们说清明节是要去这个祭拜祖先的日子， 嗯，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是一个出去玩的一个由头， 嗯， 为什么叫游坟呢？过去没有公园， 嗯， 没有郊游的这个具体概念，那干嘛呢？就是借着游坟去踏青，去看看外面的风光，去郊区去看一看，走一走， 这就是清明游春。 你说你专为祭祖思念寄托哀思，你带着酒肉干嘛去啊，对不对， 嗯， 那好多人世家大族的到外头去扫墓，同时呢在外头还吃喝一顿。 其实这个射柳它也是来源于宫廷的。 对， 嗯， 但是这个是很早期的辽金时期的这么一种习俗了。 说到了春天游玩的还是蛮多的， 嗯， 比如说四月初一有一个叫做走会妙峰山，在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这是北京人的一场盛会。 对， 叫做妙峰山的乡会。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很多学者对它进行过研究记录。 妙峰山是在， 嗯，门头沟。 门头沟， 对 对， 这个是源于宋真宗时期的泰山神女的一个传说， 哦， 形成了就后来的这个 碧霞元君娘娘、 哦、 娘娘信仰在民间华北地区是非常非常兴盛，妙峰山大概从明到清极为的繁盛。到四月初一这天，据说是这个碧霞元君的生日，有大量的虔诚信徒去那儿玩，去那儿进行进香，而且呢是全都免费的施舍。您比如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带领的这个民俗学者团队对他进行过深入研究。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时候，有美国的社会学家甘博专门拍过妙峰山的纪录片，15分钟的一个视频现在存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里头。林语堂先生在《五国与五民》里头也专门提过妙峰山是北京人的一场盛会。 嗯， 因为你去那儿既是春夏之际的一种郊游，而且呢又有民间的很多信仰，而且里头你吃喝玩乐包括你干什么全都是免费的。因为它这个乡会啊、 哦、 就是相当于一种怎么说呢， 俱乐部， 俱乐部， 嗯， 有专门是给人写字儿的，有跟人做馒头的、 哦、 有专门茶叶老会、 哦、 那是蛇给你茶叶送你茶叶、 嗯、 这个有茶水老会、 嗯、 是专门在这儿给你沏茶水喝喝水、 哦、 有馒头会专门给你馒头吃， 这都是免费的吗？ 这全都是免费的、 哦、 我那年去妙峰山的时候这些全都存在。当然呢过去那什么逢战老会就是给人补衣服的、 嗯、 那都没有了啊啊 对、 嗯、这个鞠锅鞠碗的也没有，但是送馒头的， 嗯， 送茶叶的，送茶水的， 嗯， 而且呢舞会非常有意思，有什么小车会啊， 嗯， 有高跷会啊，有这个五虎棍会啊， 嗯， 各式各样的表演，包括咱们京西太平鼓都是这些盛会之一。而且这些俱乐部有很多都是叫皇会， 嗯， 有这个百年以上的叫老会， 嗯， 有这个不够年头的叫盛会， 嗯， 都是不同的俱乐部， 嗯， 而且呢表演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绝对是咱们现在很难见到的一种民间盛会了。 像我们现在逛庙会的感觉， 这个庙会是最原始的庙会， 嗯， 因为它还没有卖东西的， 嗯， 原来那庙会其实叫庙市更合适， 哦， 是因为借着这个佛寺开庙，对外开放。那么有好多做买卖的， 哦， 好多做买卖的人来过来，借着人多我做买卖。 哦， 但是呢，这个庙会完全是爱心大奉献。 对， 而且呢，这种庙会现在华北地区就是北方几乎很少见了，只有妙峰山， 嗯， 还是最原始的。 而且啊，你还特别写了妙峰山的这个乡会是兴盛了有400多年。 嗯，对。 那应该是从什么时候？ 从明代就开始。 哦。 啊，从明代就开始，一直到现在，只有中间有那么二三十年的时间有所间断， 嗯， 从80年代之后又到现在，您每年四月初一去妙峰山准能看见。 说到这个老的民俗，还要提到就是端午节。 嗯，对， 嗯，端午节咱们都吃粽子哈，这是个民俗， 啊，这是个吃的民俗。 哎，但是在北京， 嗯， 端午节该怎么过呢？ 端午节过去也是跟清明节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出去玩的由头， 嗯， 叫耍清。他说是耍清，为什么呢？去大自然里头， 嗯， 去看看自然的景象， 嗯， 说是这叫避灾。他的理论是什么呢？这个夏季啊， 嗯， 这个时令病比较多，人呢容易得这个传染病， 嗯， 所以呢你不应该在家待着，你应该出去待着，你这不是找病吗？ 哦， 我老觉得这个事儿它就是一个说辞由头。 嗯， 而且呢端午节的时候确实是要避五毒， 嗯， 因为那个时候传染病确实比较多， 嗯， 所以呢很多人要带符箓，就是带葫芦， 哦， 身上各式各样的花葫芦啊， 嗯， 而带五彩线呐，啊，等等，插这个端阳插艾蒿嘛，有这个艾草菖蒲。 所谓节日，在其创立的初期，大多与先民的实际生活需要有很大联系，经过层累的创造，才渐渐形成了民俗，其中的实际功用就会慢慢的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以游乐的形式来替代，在习俗当中抽离出来，成为重要的节令。端午节就是如此。适逢夏日，万物滋长，是毒虫与病菌繁衍最厉害的时候。早期人们在此时会进行很多避虫、避瘟、避毒的实际措施，渐渐地固定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旧时驱虫避毒的活动也慢慢成为了一种理念，以赛龙舟、插艾蒿等游乐活动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文化符号，老北京的端午节俗也都大多由此而来。